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，第十一集。 阎罗生阎罗。 风还在刮，迂回幽夜，破败的房顶不时掀起又很快落下，发出啪嗒的单调声响。陆三明他们站在门外，不知道里头的人在聊什么，又不好擅入，只得继续守着，还识趣地往外站开了些，以免听到些不该听到的。江恋只觉自己两边的太阳穴都在突突直跳，但说来也怪，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，又觉得这种事儿并没有什么稀奇。自然界本就充满秘密，而生物是多样性的，存在各种繁衍生殖方式。海洋中的一些鱼类，如鳕鱼、飞鱼等，就既有卵巢也有精巢，能够自行产出下一代。黄鳝可以雄雌性逆转，刚生下来时都是雌性，成熟产卵后又会变成雄性，就更别提很多植物的自花授粉。所以为什么人类就一定得拘泥于两性生殖呢？上古时代本就是一段无法考证的神奇岁月，滚复生育，也许那个时代真的存在自体繁殖呢？这生的过程也许是可怕的，不然在火葬场当工的大飞也不至于被吓疯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女人生孩子也是血腥的，只不过这么多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，再加上进入现代文明之后，有医院、产房、各种辅助器具等阻隔视线。如果自体生殖时也被推入产房，掩上手术室的门，有专业的医生接生，那整个过程好像也顺理成章。江恋打了个寒噤，有点被自己的想法给吓到。孟千姿没说话，只是喘息声略急，他在想另一件事儿。 水鬼的事跟眼前发生的有相似之处。 神棍吸了吸鼻子，觉得少了发挥的道具。 有纸和笔吗？有吗？ 这么一嚷嚷，外头很快就送进来了。纸就是先前印好的那些住户方位图，背面可以落笔。神棍将纸铺在地上，紧攥着手中的笔，连咽了几口唾沫，说道： 我再强调一下，我们追着箱子一路追到这里，一定要有全局观念，不能分裂的看问题，事情一定是有着关联的。还记着那口箱子上的碉楼图吗？都是上古神话，就我记得就有后羿射日、神农尝百草、伏羲掷八卦、随人事取火。 他在纸上写下这几个人的名字，整整齐齐排成一列，第一列。 而我们在湘西忙活了一场，最后的关键集中在蚩尤身上，蚩尤和黄帝之争。 说着又在纸上写下了黄帝和蚩尤的名字，仍是一列，摆在了第二列。 再接下来呢，是找阎罗，最后发现阎罗躲进了这个偏僻的山乡，在琢磨什么大禹，大禹从哪里来。 他写下第三列名字，尧舜鲧禹。写完了抬头问两人： 看出什么来了吗？ 这是时间顺序啊。 孟千姿一心二用，居然还能抢答。说是时间顺序也没错，但神棍想问的其实是这些人的共同点。他指向禹的名字。 是大致的时间顺序啊，中间有交叉，总之就是这些人或前或后都处在一个过度动荡的年代里，也就是上古神话时期到末期。而且呢，非常确切的是，从他开始夏朝就开始了，而夏朝呢是被记入中华民族的朝代纪年的，也就是说呢，上古神话时代 由此就结束了，人类的主宰时代开始了。 大禹是鲧死后孕育的，而他本人娶了涂山氏女子是正常的男女结合，也没听说过禹死后尸骨中又孕育出谁，好像他失去了鲧这种自体繁殖能力。而这之后繁衍生息一直都是男女结合家庭式的。 没错，我们能不能这么想啊，在禹之前存在着两种繁殖方式，一种是自体，第二种呢是两性，只不过自体这种是少数而已，不是普通人能驾驭的。就比如鲧那个时候是被当成天神的，还窃来了神奇的息壤治水呢。只不过这种自身的繁殖能力似乎一代比一代弱，渐渐的也就消失了。 如果自体是自己生自己，那这不就是长生吗？像蛇一样褪去旧皮又换上新的。 比蛇还要更进一步，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脱胎换骨，脱掉旧胎长出新骨。 那口箱子，阎罗是最后拿到箱子的人，难道他自箱子里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或者得到了这种能力？难怪他逃亡时宁可抛家弃子也要带上这口箱子。真的能永享长生，即便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受着脱胎换骨之苦，也是甘愿的吧。 阎罗生阎罗，那这生出来的是跟他相貌一样呢，还是不一样呢？ 他带入自己去想，觉得相貌是否一样也不是很重要，都享有永久的生命了，谁还在乎顶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呢？美或者丑都是一世经历而已。哪知孟千姿脱口说了句， 一样，应该是一样的。 这话怎么说？ 孩子跟父母长得不一样很正常，因为他是融合择取了两个人的基因，但自己生自己能变到哪儿去呢？就像克隆一样，自己生自己不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吗？除非是基因突变。还有就是， 他觉得话说不清楚，还是让他们自己看比较好。 水鬼不是录了个视频给我吗？你们先看就知道了，我让劲松发过来。 话没说完，想起孟劲松已经被自己强制休假了，掏出手机来看，信号极差，即便打了卫星电话出去，短时间内也没法接收视频。见两人都在等他解惑，孟千姿只好硬着头皮开口说道， 我也只是忽然之间觉得事情可能有联系。还记得在玄胆风铃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过水鬼的事吗？水鬼家在90年代中期有一趟漂移地窟之行，其中一路有上百号人吧，不是找到了那个地窟吗？ 犹记得千姿当时说过，那一路人挺惨的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当场死了一多半，剩下来的那一小半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也都陆陆续续的死了。 正想着，神棍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失声叫了出来， 我记得你还说死状很惨，奇形怪状，有不少人那骨头疯狂的生长，穿透了皮肉。 想起来了，尤其是那句骨头疯狂生长，当时听着只是震惊，但现在结合阎罗的事儿，就有点意味深长了。 没错，那些侥幸当场没死的人都被关押在一处秘密的地方，一直有医生检查并记录他们的身体情况，直至死亡。他们的身体情形都很奇怪，骨相普遍都变了，有不能受光照的，有不能吃某种食物的，总之千奇百怪。但是也有共同点，一是都活不长，已知活得最久的也不过20来年，二是发病时身体都会开始失血，到差不多油尽灯枯，血几乎会耗干，哪怕割破皮肉都流不出多少血来。我就在想，成功的自体繁殖是像阎罗那样脱胎换骨，那不成功呢？不成功的会不会就是水鬼那种，新的肉骨没能挣脱原身，严重的当场死亡，轻微的畸形的结合在一起了？ 什么叫畸形的结合在一起了？ 就是 因为即便是那些没有立刻死的，面貌骨形也发生了变化，像是身体里的骨架悄然重组，再加上这些人都活不长，很可能是这种畸形结合使得物极必反，非但不能长生，反而加速了死亡。因为一个人是由两具骨肉柔合而成的，这不是…… 他已经找不到合适的用词了，他就是想表达一个人应该有一具骨肉，但水鬼出世的那些人看似正常，但其实身体里是新老两具骨肉，应该是一种负担，会使活着成为一件特别消耗的事儿吧。 等从这出去了，我安排你们看一下水鬼的那个视频，光靠我说也说不清楚。另外有件事我没跟你们提，水鬼家出事的那个人里有两个，情况很特殊，一直活到了现在。 怎么个特殊法啊？ 一个叫将军，他是身体萎缩，但头颅奇大，差不多有普通人两个那么大，而且好像一个躯体里住了两个人，原本的自己还在，但完全被控制了。这个人后来被水鬼关进了鄱阳湖底的金汤穴里，水鬼现在没法动用祖牌，也就下不了金汤穴，没法知道这将军是死是活，不过多半死了，因为将军当时的身体状况严重失血，已经很不好了。 那另一个呢？ 另一个叫易萨，他的特殊之处在于出世的所有人里他是最小的，当时只有三四岁吧。 三四岁？这种自己的身体还没发育完全呢。 是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年纪小，他出世的情形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外表外形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一直误认为是没有受到伤害的。不过一年多以前他也开始失血发病了，我特意把这两个人拿出来说，方便你们跟阎罗的情形做一下对比参考。 啊，所以讨论下来两个结论，一是阎罗身上发生的事跟当年水鬼发生的事可能是一样的，二是阎罗很可能还活着，而且跟之前相貌相同没变。 不对，这中间还有个意外。 什么意外？ 阎罗预计自己要死了，或者说是准备好迎接重生了，于是呢就给孙子阎老七写信，把当年的赃物留给他，这都正常啊，属于交代遗嘱。但一个明知自己死后身体会出现可怕异常的人，那必然会找个地方好好的收藏身体，以免事情败露。他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尸体被送去火葬场呢？万一没重生成功就被烧了，那不是亏大了吗？ 没错，阎罗千算万算没能想到车祸这场意外，也就是说他的原本安排还是被搅了。 上古神话里说鲧生禹，但人家大禹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成年人吧，而且鲧是尸身三年不腐之后才生了禹的，并不是死后当天就……阎罗这种就挺悬的，像是无人指导，只凭意会模仿操作，谁知道这人有没有活下来，即便活下来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 有了石墙上的发现，这趟来也算不虚此行，孟千姿有了斩获也就不那么着急，又觉得不应该图快，应该留待白天细细查看才妥当。而且在这石屋里待久了，那股烂腻的味儿似乎也不那么难以接受了，于是吩咐貔貅带人清理安排，晚上就在这儿凑合一晚。正收拾着，有骡子的闷哼声传来，是那两个山户带着四个骡工兼十一头骡子也找过来了。反正屋里还在收拾，一时半会儿躺不下去，陆三明问了一句， 刚怎么回事啊？吓着了？ 这胆子针尖样小，被自己在水塘里的倒影给吓着了，再加上风声有点渗人，他就嚎开了。好家伙，他没怎么着，倒把我吓了一跳，一脚踩水里去了。 怎么自己的倒影？我瞧着那就是漂在水底下的人。 有个耷拉着脑袋的罗公愤愤地说道，这应该就是那个当事人了，不忿自己被人小瞧，是以出言反驳。 哼，说是倒影你还嘴犟，因为我们在边上开了射灯，所以水面上有亮光，而因为水被风吹得有波纹，所以你那倒影既亮又在动，仿佛是人在下头飘。这走进科学还要我跟你解释多少遍啊？再说了，我们是不是下水去捞了？有东西吗？ 那罗公自知理亏，不吭声了。孟千姿见两人像小孩一样的斗嘴，觉得怪好玩的。虽说是一场乌龙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于是吩咐陆三明：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晚上值夜，人手要足，至少四个，四面都安排上。 陆三明自觉不能让大佬以及客人受累，胸脯拍得砰砰响。 孟小姐你放心，人手不够我顶上，你只管休息。 石屋是内外两间，孟千姿江炼和神棍住了内间，陆三明和另外三个住外间，方便后半夜出去轮班，剩下四个就守在屋子四面。至于那四个罗工，因为天气不冷，硬要露天和骡子睡在一处，就跟怕谁把骡子牵走了似的。不过反正也挨着石屋近，加上值夜的就在外头，孟千姿也就由他们去了。这一日颠簸劳累，身子又不舒服，临睡前吞了药，孟千姿躺下就睡着了。半夜时孟千姿醒了，地面是潮湿的，又没能找到干柴烧了去烘干，即便铺了两层地垫，那阴寒还是一阵阵袭上来。孟千姿腿脚都有些发麻，轻轻动了动小腿，又朝窗外看去。石屋上是开了窗的，只不过这么多年下来，木框子早就朽掉了，只剩了个四四方方的空洞。从空洞看过去，能够看到那头值夜的山户正低着头，点起一根烟。细小的火焰只一冒头就吸了下去，烟头的火星亮起，只一点暗红。那个山户吸了一口，打了个呵欠，又往前踱步。他这一动身子，孟千姿忽然愣了一下。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自然是看不清人脸的，只能隐约看到人的轮廓。那山户原本站在那儿，如一尊剪影，但现在那尊剪影移开了去，原本的位置居然还有一个人影。 什么意思？是在对我吗？亦或闲聊？应该都不会，我们山户办事还是挺尽职的，不至于浑水摸鱼，而且职业就该四下走动，可那个人影分明没动啊。 孟千姿动作极轻的悄悄把身子坐起来了点，过了一会儿他看明白了，那个诡异的身影其实并没有在山户背后，那是一种借位，也就是说他离着那个山户挺远的，位置也隐蔽，山户没看到他，他也并没有借那山户去遮挡自己，只是凑巧那个山户抽烟时遮住了他，走动的时候又把他给露了出来，而孟千姿是躺着的，这个视线角度恰好看了个正着。那个人还是一动不动的，仿佛沉默地窥视着这头。孟千姿的心跳渐急， 这人绝非生物，那是怎么弄的？离得尚远，这头叫人的话动静太大，势必会把那人惊跑。 正犹豫间，忽听到江炼低声说了句： 我过去带人从他后面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